话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说有一说一，有二说二。 天，古往今来顺逆大势。下，横平竖直，一点就通。 翻阅历史，古今中外事，都付笑谈中。 品味人生精彩的故事，尽在 FM 100.6京津冀之声。话说天下， 开始了。 人物志，战国事，乱世情。 散去的迷乱硝烟，远去的金戈铁马，一段段往事在这里风生水起。 帝王将相，文人墨客，贩夫走卒。 尘封千年的历史，欲说还休的善恶，古往今来，谁能占尽万世风流？ 借用古人智慧，解读历史细节，这里是《话说天下》。 酒旗戏鼓天桥市，多少游人不一家。朝花夕拾原旧梦，百年沧桑未了情。眼下正是国庆长假，放假呢就得找点乐子，所以这两天长假特别节目，我带您梦回天桥，聊聊天桥的往事，听听天桥的绝活。一说天桥，大伙儿首先就会想到天桥热闹，竟是打把式卖艺的。其实天桥地区早在元朝的时候，还是一片水乡泽国的景象，景致十分优美。这种景象一直延续到清朝，而咱们熟悉的天桥市场的形成，那是清末的事儿了。天桥这地名其实是因为天桥这座桥而得来的。之所以叫天桥，其实很好理解，每年冬至时节，明清皇帝出前门往南去天坛祭天，要走这座桥。再有，这是真龙天子走的桥，所以就叫天桥了。一说到天桥，很多人都会拿它跟天津三不管、南京的夫子庙并列，因为这都是中国有名的杂耍场子。下边咱们就说说天桥有名的艺人们。相声是当时天桥很常见的一种曲艺形式。而一说相声大师，可能很多朋友都会想到侯宝林大师。侯大师在1917年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小的时候也捡过煤糊，卖过报纸。12岁的时候，侯宝林来到天桥，师从严泽甫开始学习京剧。当时侯大师唱戏的地方就是天桥三角市场的平地茶园，这是天桥八大怪之一云里飞的场子。据侯先生回忆说，当时唱戏啊，是每天午饭之后一直唱到晚饭之前。因为穷，所以唱戏戴的帽子都是纸壳儿糊的，而这种纸盒还都是烟盒或者是药盒。您就看吧，一顶帽子上头好些商标，行头也没有，都是把大褂敞着怀穿，就算是行头了。还有的行头甚至是拿面口袋做的，全套家伙事儿也就只有髯口和马鞭子是真的。后来侯宝林的师父和云里飞闹翻了，所以他也随着师父离开了天桥。咱们熟悉侯大师都是因为他的相声，殊不知侯宝林是先学的京剧，而且他在天桥没说过相声，只是唱京戏。所以在相声界里，侯宝林的柳活也就是唱功是首屈一指的。下边咱们就欣赏一段侯宝林大师的京剧唱段。 西关逃头，回归故里，我母对人相国之恩，龙图厚报。 军一共走，好，我有一物，请丞相献与汉登王。哈哈，他有张良先生的绝书啊，相好万了。随我一同回去，这就好了。朕心中话就需要这样的人才。韩将军，随我们一同回去，真是一件喜事，喜事一件多。相公，你我一同干。下追韩信，侯老可算是能人，相声也远唱京戏，累坏了侯妖们，又打算过侯宝林。 侯宝林初次学艺确实是在天桥，但是学的是京剧，而侯宝林学相声和第一次演相声则是在鼓楼市场。当时的鼓楼市场是在鼓楼后身到钟楼的那一片空场，这儿也很热闹，卖艺的、做小买卖的都有。每天从上午10点开始，一直到太阳落山收摊。那个时候，侯宝林有15、16岁，在鼓楼市场除了唱戏，耳濡目染的也对相声产生了兴趣。21岁的时候，正式拜大面包朱阔全为师，开始学习相声。据侯先生回忆说，他第一次说相声也是出于偶然。有一次开场，侯宝林看见场子里边就一个人，于是他就说，我给你帮个忙吧。没想到对方同意了。侯先生说，他第一回说相声说的是戏剧杂谈。下边咱们就听听这段子。 您对唱戏怎么样？ 不行， 我最喜欢唱戏。 您好戏唱戏？ 哎，专门研究戏剧。 是啊， 戏剧专家嘛。 哦，都成了专家了 啊。您没注意？ 没有吗？ 您常听人说专家来了 啊， 那就说我呢。 哎呀， 关于舞台剧有很多它的艺术手段和处理手法不同。 那您可以说一说。 演话剧一定得有立体布景。 那是啊， 在台上搭个小房子。 哎 啊，后台那是门。 对， 人物出场的时候一敲门，拉门进屋里来，也就是人物出场和观众见面。 对， 从门里出来吧。 哎， 京戏没门。 没门。 哎，就是这样一个台帐。 哎， 又打边幕那儿溜达出来。 对， 你看着非常自然。 是啊， 不妨碍他的舞蹈。 哦， 出来亮相 啊， 多好看呢。 哎， 比如说赵云 武将 啊，上台这样，来也唱唱切不唱切唱。一亮相好看吗？ 好看。 哎，你要来个立体布景，弄门开门再出来亮相，没劲了。 怎么着？不好看了？ 那当然了。 怎么个动作？ 这样来。拉烟唱唱切唱切， 不好看了， 是吧？ 是吗？ 还有的地方不同 啊？还有什么地方不一样？ 吃喝也不同 啊？表演吃喝 啊、 哦？ 你看话剧、电影都真吃真喝。 哦， 有时候你看电影里边吃饭呢。那都真吃 哦，真吃。 其实照电影的时候，演员一点也不饿， 那干嘛要吃啊？ 哎，为的是照出来真实啊。 哦， 有的时候不定吃几次。 怎么？ 哎，一个镜头不定照几次 啊？ 比如说照这个吃饭镜头，饭菜都准备好， 哎， 导演一看齐备了，喊一声，预备，开始，这赶紧吃， 吃。 导演一看感情不对，停住。添饭，从吃 走，这还得吃啊！ 啊，照几回就吃几回， 那就吃吧。 要怎么差不多？电影演员都有胃病，那都吃的。 哎，不是 、啊， 哎，真吃真喝。 京戏里边也有吃喝场面。 是啊， 一表而过。 哦， 说的挺阔气。 怎么说？ 酒宴摆下， 酒宴摆下， 其实什么也没有。 嗯， 每人一木头酒杯。拿那木子酒壶一斟满了。 哦， 请 扛前扛不隆咚，扛的隆咚里咚咚里个隆，扛隆前一个来扛。告辞了。 怎么样？ 饱了， 饱了啊！吃什么了？ 什么也没吃，就饱了。哭笑也不同， 哭笑 不一样。京戏的这个哭是用了夸张的手法 哦， 跟我们生活中的那个哭啊有很大距离。 对， 老生一哭是这样。 哎 哎，娘啊啊啊！ 是这么哭， 青衣花旦是这样。 嗯。 啊， 对呀、 啊，这也叫舞台上。 哎， 马路上没有这样哭的。 马路上也没有哭的呀， 是不是这样？ 对， 话剧电影里边的哭， 哎， 跟他这个手段就不同。 哦，不一样了。 哎，让观众感觉到这个角色在哭就够了。 哦， 不能真哭，很大哭。 哎，怎么不能大哭啊？ 大哭它不美呀、 啊。哎，大哭显得真实啊。 哎，破坏了艺术的美。 怎么？ 大哭 啊？ 就像北京的那个男人那哭法 啊， 亲戚死个老头进门就嚷， 哎呀，哭不美了， 那 哎， 是吧？话剧电影里边哭啊，就是真实。 哎，对喽。 解放以后的戏剧是好 啊， 解放以前有一部分演员呢，他那种形式主义的表演， 嗯， 不够使人满意。 是啊， 他哭的时候没有真实感情 哦， 说话有那么一种舞台腔， 嗯。 你哭的时候你觉得可笑， 怎么哭 他这味儿。 嗯， 后妈，你的儿子刚有一点颜色，你就是去了，苦命的妈。后妈，完了 完了，这哭是不真实， 这还是男演员。 那么女的呢？ 女的那一哭更受不了了。 怎么？ 他就嗷的那么一声。 怎么哭啊？ 这样。 嗯， 想不到把我抛弃到这样，我的精神太苦恼了，我的心里太难过了。哎呦，这哭了。 你说什么人有这么哭的？ 还得擦眼泪，我看着别扭。 嗯， 眼泪是由眼窝这出来。 对呀、啊， 应该这么擦吧。 是啊， 擦眼窝。 嗯， 是吧？这都可以吧。 哎， 擦不去，这擦鼻子底下。 怎么擦、 啊、哎，总是这样。 嗯。 哎，不是擦眼泪吗？ 啊，是啊， 眼泪刚流出来，在眼窝这儿，他不擦。 哦， 他在半道上等着他。 跟眼泪， 据我想啊， 啊， 不能擦。 哎，怎么不能擦啊？ 他化妆抹那个油彩，黑眼窝、黑眼圈啊。 是啊， 一擦就坏。 怎么？ 你要真这么擦，哦。揉完了你再看呢， 啊， 成熊猫了。 哎呀，变态！这是表演哭， 笑也不同。 笑呢？ 话剧电影里边的笑和普通人的笑没什么分别。 哎，这倒是差不多。 京戏的笑是夸张的。 哦， 你看那小生一笑是这个样。 怎么笑？ 啊哈啊哈啊哈啊哈哈哈！ 嗯， 是这样。 小生是这么笑。 这也就是台上， 哎， 台下没有人这样笑， 啊， 那我们这说相声，大家都笑了，有这么笑的吗？ 哦，全场人全这么笑， 有一位也受不了啊。 怎么？ 那位在台下那儿坐着，哎，侯宝林说的有意思啊，啊，那那被就笑跑了， 说的是呢， 啊， 哎，这就现在舞台上， 哎， 嗯， 台步也不同， 哦，表演台步， 哎， 啊。 话剧电影也演古装的， 是啊， 也穿厚点靴子 啊， 走起路来是直步。 哦， 京戏呢它是方步，走起来这样。 对 啊，美啊。 哎，好看， 在舞台上显着美。 是， 可是要在马路上也不怎么样。 啊，在马路上要这么走啊。 啊，这么走。 哎， 嗯， 那也好看呐。 好看。 嗯， 马路上， 啊， 我们这儿散戏以后出去都这样。 哎，能这么走？ 那恐怕天亮也到不了家。 就是慢点儿。 嗯。舞台上不但人走道迈方步， 哦， 连马走道都迈方步。 马还迈方步 啊？没有真马呀。 那么以什么代表？ 就是那么一颗马鞭儿。 好，马鞭子。 没上马以前那样走，上马以后还是那样走。 怎么个动作？ 你看，驾辕带一马。走过来， 嗯， 到这街边搬搬 认凳片腿儿，骑上三桥这个马 走， 还这样， 可不还这样吗？对，这是骑马， 还要坐车。 棋盘上有跟车吗？ 没有，就那么俩旗子， 这叫车旗 啊。推车的人在旁边这儿等着， 哎， 举着这旗子 上车的姿势， 哎，那好看， 您瞧一下， 这样， 嗯， 辞别贤妹上车了。一扶这旗子， 哎， 这就算坐车了。 对， 可是还得自己走。 哎，可不自己走吗？ 侯宝林不光京戏唱得好，相声说得逗，他还涉足了影视界。1951年，侯宝林参加了电影《方珍珠》的拍摄，在剧中饰演了相声演员白二立。1955年，他又主演了喜剧电影《游园惊梦》。好了，今天的梦游天桥，咱们说了侯宝林大师和天桥的情缘，明天咱们继续梦回天桥。这里是话说天下，更多精彩的故事，明天阿龙接着和您聊。 您即将收听的是京津冀康养驿站。记录风起云涌的旷世伟业，传递雄浑壮阔的时代之音。京津冀之声，聚力新生，壮伟启程，发布权威信息，展示发展成就，推进创新协同，服务民生福祉。他们从远古一路走来，携带岁月的厚重与烟尘，是中国历史舞台上永远的舞者，以胡笳和羌笛，以或曼妙或剽悍的身姿，共同成就中华文明的宏大景观。长篇历史故事，另一半中国史。京津冀之声 FM 100.6广播书场正在播出，每天13:30、19:00，欢迎收听。新冠疫情联防联控有我一个，对一线防疫人员的工作多配合、多理解、多尊重，防疫这场战役有每个人的支持才能赢。京津冀之声和您健康同行。 Bye. 天西红北京啊，蓝北京，开放窗口通苍穹。红北京，蓝北京，留在心里的是柔情。红北京啊，蓝北京，走在我脚下是春风。 这里蓝天连着古城楼，山水滋润心土境，最湛蓝的目标是追梦，智慧蓝海，海阔天空。红北京，蓝北京，落在地上的满天星。柔情。